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周杰。好了，听众朋友，近期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啊又出版了一批珍贵的京剧 VCD。在上期的演艺沙龙节目当中，也就是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介绍了张君秋先生和于振飞先生1980年在上海演唱的《春秋配》。那么节目播出以后呢，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啊。大家觉得这么经典的一些这个演出的片段啊，演出的剧目呢，能够推出，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和珍惜的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向朋友们介绍其中的一份，这就是王寅秋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演出的《锁麟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此请到了嘉宾，就是张继安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张先生呢，我知道您是王寅秋先生的弟子是吧？ 对对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呢要谈谈这个《锁麟囊》。啊，这个王寅秋先生演唱的这个《锁麟囊》的一些情况，同时呢，要谈谈王老师这个人了。 好， 同时呢，我们还要连线一些朋友的电话，一会儿呢，我们再说这个事儿啊。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您，这个张先生，就是关于这个 VCD 啊推出以后，这个《锁麟囊》您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而且我已经收藏了。 啊，已经收藏了。 对对对。 啊，我听说这个王寅秋先生在生前呢，演出《锁麟囊》的，在舞台上演出《锁麟囊》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有的。就是恢复了传统戏以后呢，他在我手里有他的台湾版的《锁麟囊》，现在还有就是纪念程先生的时候，他们就老五位艺术家的合作的《锁麟囊》。那么还有这次上海推出的81年的。经典版的《锁麟囊》 哦，而且我知道您这个虽然是王寅秋先生的弟子啊，但是在王老师生前，您并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看到他表演《锁麟囊》。 对，我都是通过的录像看的。 哦， 他的实际上我只看过他的《洪福传》，还有就是《鸳鸯冢》这么两出戏。那会儿我还没有拜他。 哦， 哎， 那所以说这回看到这个 VCD 就格外的珍贵哈。 格外的珍贵，而且格外的亲切，特别激动，而且是 啊， 因为他表演的太好了， 是吧？那当时看了这个 VCD 以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没有？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锁麟囊》这出戏呢，是程派的一个就是呕心沥作的一个经典剧目。他这个就是在这个整出戏里的呢，就是程派唱将姬大成，另外一个他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就是身段的美上。程先生创造了好多好多，您像这个找球时候的，就是这个走 S 型啊，像这些东西，发大水的时候那些动作呀，都是很特殊的东西。就是王先生生前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我们爷俩聊天的时候，那么王先生就把程先生怎么教他《锁麟囊》里头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就跟我聊。 我也知道的，王寅秋先生对于这个程砚秋先生是特别的崇拜啊。 是的是的。 嗯， 因为他就是实际上也是程先生的义子。他从就是后来在程先生家呢待了好多年。程先生呢就是手把手的教了他好多剧目，他跟我讲像那个碧玉簪，文君归汉，春闺梦，锁麟囊，还有好多剧目都是手把手教他的。 哦，是这样的。 对， 嗯，我知道王秋先生呢，对于这个京剧事业啊，是特别的执着，也特别的痴迷。另外呢，这个老先生呢，也是性格呢非常有个性，是吧？对咱们这些弟子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好吧？ 好的，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是接通了一个电话，也是挺遥远的啊，这就是在上海的。嗯，应该说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吕爱莲，他曾经呢跟王英秋先生的合作过，是上海的合作伙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接通他的电话。喂 喂， 哎，您好您好 您好， 哎，吕老师您好， 哎， 啊，真是咱们是千里迢迢来打电话跟您来联系啊，打扰您了。嗯，您知道最近的这个 VCD 推出了，就是锁麟囊， 嗯， 啊，已经推出了啊。当时呢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您曾经是王英秋先生的舞台合作者。 对对对， 是吧？那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听听您来谈一谈，就是当时您跟这个王英秋先生合作这个锁麟囊的前后的一些经过。 哦，好的好的。好，这个事儿呢已经实际上已经20多年前了。 嗯， 也就是81年吧。 81年。 81年。那个时候呢，嗯，也是文革结束以后，嗯，在上海呢首次上演这个陈派的名剧《锁麟囊》。 嗯， 那么这个戏呢在我们上海呢在以前呢是不大演的这么一个戏。 嗯， 嗯，他这个戏嘛陈先生那个非常有著名的啊，那么在当时上海京剧院呢好像不常演这个戏。那么王英秋老师呢，他呢这个时候81年呢他要到我们团来演这个戏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有点陌生，因为又是个过了一个文革，是大家伙都记忆当中就比较淡薄了，有的年轻人呢更是从来也没见过。所以王雨欣老师呢他当时来排的时候呢，我记得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所有的我们演员的那个台词啊， 嗯， 就我们内行叫单片啊， 嗯， 都是他自个儿写的。 哦， 嗯，他每一个角色的单片都是他亲自写的。 嗯， 就全剧的单片他写完了以后，那他发给每一个那个演员。 嗯， 那么他为了要演好这个戏呢，嗯，他非常关心我们的演出情况，所以听说他为了要能够选好配角呢，他来到我们剧团呢，就我们那时候也在演出嘛， 嗯， 他就在台下看，就看戏，看我们演出的戏，当然是别的戏啊，别的传统戏啊什么，他在里面呢就开始选择演员， 嗯。 就说明这个王英秋老师就是他对艺术的一种认真，一种就是说一种执着吧，他就是他不轻易的好像就一下子就怎么就很随意的， 嗯， 非常严格，他来看了我们几场演出。 对，实际上这次演的这个锁麟囊呢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上演嘛， 对对对对， 所以意义呢也是非常的重大了， 对对对， 嗯，我觉得王先生也是特别的看重，当时一眼就看上您了。 但是他呢而且他就是这里面有两个丑角嘛， 嗯， 这两个丑角呢一个梅香、很重要的， 嗯， 还有个碧玉，对吧，这两个丑角，嗯，那么当时呢我记得陈燕秋陈先生那时候演的时候呢，这两个角色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 嗯， 演得非常成功的啦。那么在上海呢他呢是选了我们两个上海的名家，也就是丑行当中的艺术家， 嗯， 一个是刘炳坤刘先生， 嗯，扮演梅香，嗯， 一个是艾世菊艾老艾先生， 嗯， 他是扮 演碧玉， 哎，那这两个丑行在当时来讲是，那可是最最最最顶级人物了， 嗯， 对吧？而且是他们这两个老先生，两个老艺术家在一个戏里头同时担任人的为王运秋来。配这个配角也是很不容易的，等于他们的合作在一起，他们以前这两个老先生也不大在一个戏里头同台演出的 哦， 哎，所以他 这回有了一个机会， 哎，很不容易，所以那一次，哎，那么我觉得呢，他在当时的时候呢，他 他因为好多人都对这个戏不是很熟悉， 嗯， 那么他每天他把单词全部发给每个同志，发给我们就是每个配角演员， 嗯 然后呢他来拍戏， 嗯，他不仅是演员也是导演也是总监， 对 是 吧？对，他一个他选择演员，但是选等于是总监一样的选演员， 嗯， 还抄剧抄那个单词是吧，然后发给大家，然后呢他来拍戏，他又是导演，那他导演他拍的时候，那每一场一场一场每个角色都是他说， 哦， 都是他一个人说的， 那也是非常劳累啊，而且据说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 对对对对对，他很瘦啊， 嗯，比较瘦小， 对，瘦小瘦小， 嗯嗯， 但是他因为是那个有好像他有病似的，那个时候， 哦， 他在养病期间，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可能他身体状况呢略微好了一点，而且我还听说呢他养病期间后来身体好了一点一点以后呢，他就每天练拳练剑， 嗯，哦， 就五常剑呢，就是为了能够演出，就这个， 嗯，一边恢复一边的来排练哈， 体力上的恢复是吧， 嗯， 哎 真是不容易， 哎当时时候他就这么一个状况之下， 嗯， 那我们排戏的那个同志们也很敬业，大家伙都很认真的，他说的非常地道非常详细，他就很难得，就是全剧的大大小小的角色都是他一个人说， 嗯嗯， 很累很累的， 嗯，但是呢最后排演完了以后啊，上演据说也是引起了各方的好评，真是有轰动的效应啊， 对对对对， 您描述一下当时的盛况吧。 当时呢，我们是在那个叫延安剧场了， 嗯， 就是那个共舞台，那过去的共舞台， 嗯， 那时候共舞台还没有翻新之前呢，大概有1000多个座位，那才1300多个座位，那座无虚席， 嗯， 而且还有站着的，大家还在那看，而且是轰动了，内外，内行也来，这个戏曲界的啦，包括那个电影界、电影的那些明星啊， 嗯， 老的演员呢，啊，什么收视啊，什么陈芝啊， 哦，全来捧场了 啊，就是这些戏曲电影界的老演员，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越剧界的，什么顾传香啊， 哦， 什么，哎呦，这些越剧界的名家，也来看， 嗯， 哎，还有那个就是咱们戏曲界的一些同行，也来看。观众是那是非常非常荣耀，那个 热闹啊，对，热烈的哈，反响非常热烈。确实，你提起《锁麟囊》，现在是非常熟悉了，大家都知道它是程派的一个名剧啊。 对对对， 但是当时是文革以后首演《锁麟囊》，你想想，各方肯定是特别关注的哈。 对对对， 吕老师啊，关于当时的这个盛况啊，这个 VCD 当中呢还是有表现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没用就没用。 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王延秋先生演唱的一段四平调啊。这个当时这个热烈的场面也能够表现出来了，是吧，吕老师？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可告诉你，没有一张是送的票的， 全是自己买票来的， 自己买票来的， 哦， 都是自己掏钱买票来看的。 嗯嗯。 没有说是哎呀发的或者送的，没有的。 看来大家对这场演出也是非常的期待哈。 哎，你看那个掌声像爆发出来， 真是，嗯，现在这样的这个叫好声，这种掌声真是在剧场当中很少见到，很少听到了。啊、 嗯，对对对。 当时呢， 刘老也是的，他那种跟他那个配合， 嗯， 那个刘炳坤老师跟他那个配合，因为不是他模仿他嘛，这点四平调的时候，他学他那个样嘛， 嗯， 那个台下那个笑声都是发自内心的。那个哈笑出来的那个， 嗯， 那真是配合的也非常好 啊。当时您在舞台上看到这一切，也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呢？ 对对对对对， 嗯 嗯，那我当时演这台戏的时候，大家伙都很兴奋的， 嗯， 所有的人那个台上那个精神状态也好，非常大家伙好像说不上来啊，就因为这个戏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演了， 嗯， 而且王永庆老师排的又是那么细致。那么首场演的时候，观众又是那么热烈， 嗯， 观众一热烈的，实际上也刺激了演员。 对， 那演员在台上也特别有精神， 嗯， 精气神又特别足。 没错，其实提到这场演出呢，王英秋先生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在意的啊。 对对对， 当时有一个细节，实际上王英秋先生呢，他个性是比较拘谨的， 嗯， 但是艺术上呢，他特别的认真。演出的时候呢，据说他在后台呢贴上一个条子，叫“后台不会客”。 对对对， 也真是反映了他的个性啊。 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呢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他呢可以说啊，他就是他从他一进入这个剧场，就他化妆了，他来了，他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世界里面了。 嗯， 他不跟人说话，他画扮戏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面，在这一边吧，我在他这一边吧。那个剧场，因为当时还没有翻造，条件不是很好嘛，一个长长的一个长屋子，那我们就在里面。里面呢，他这个台子上就放了一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嗯， 演出前不会客，写的很大的，就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那么，即便是有一些朋友啊，或者一些老朋友，或者是一些那些 崇拜者呀， 或者一些名家， 啊， 都是好多名家来看他嘛， 嗯， 啊，电影界的名家，还有什么越剧界的名家，对吧？来看的他都不跟人，他就跟人点点头，笑一笑，然后人家一看这个条子，人家很识相的就走了， 嗯， 他从来不跟人家说话， 嗯， 他这个戏里面有个小孩子啊，就那个天灵啊， 嗯， 是他的女儿啊。 哦，是他的女儿。 哎， 哦，当时还很小呢。 当时很小， 嗯， 就大概11岁左右吧，他的女儿吧。 嗯，啊，真是。 12岁。 可不嘛，现在已经是25年过去了。 对啊，哎， 嗯， 他的女儿。 对。 他给他拍戏的时候也很认真的，对这女儿要求很严格的。 嗯。 教他，他反正如果来不出来，他就一遍一遍的说他，对他很非常非常严格，哎。 嗯。 他女儿。 那我想呢，您在这出戏当中呢是扮演赵守贞是吧？ 对对对。 啊，那您跟这个王英秋先生同台演出，就是他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反正就是说，因为他像我们原来啊化妆的时候容易嘻嘻哈哈，还在说啊，有时候说话聊天吧。 嗯。 就王英秋老师那种严肃认真的那种态度吧，也会影响我们。 嗯， 所以我们在那化妆室里也不敢说话了，一下就非常肃静， 也正经了很多哈。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也很年轻嘛，是吧？ 嗯， 哎，一下子也不敢多说话了。他呢，而且他就是从扮上戏以后，他这人真是他那个状态。就是完全是那个薛湘灵了， 嗯，那个人物了， 哎，他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穿服装一直到他的出场，哎，他所以我也是我们也就对这些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是早早的要进入，哎，也不敢在后台好像随随便便说话， 嗯， 大家伙就像 好像也进入了一种艺术殿堂的那种气氛。 对，其实这样也是应该的。比如在演出前呢，要很早的使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呢进入角色等等的，对于塑造人物啊，对于这个整体的表演呢，还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对。 嗯，应该说这场演出以后，对于您这以后的这个艺术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也对我也有，虽然我们是同行嘛，但是他是我的前辈啊， 嗯， 他也是个老师级的，那对我排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嗯，他自己本人他就比如说那个三把椅呀、啊，那场戏吧，就我就觉得他非常非常严谨，嗯，他也要求我有些动作跟他的配合。嗯，他也教我，教给我，那我就发现后来我看到的那个索琳娜那 VCD， 哎，那个三把椅什么，都没他那么样子的细致，很细致，很细腻的，就是因为那个椅子嘛，一把一把就往上伸了嘛，就是问他，以后他就越说越觉得他是那个恩人，对吧？然后就把他的椅子一步一步的就往上往主人的那个位置上伸嘛，是吧？ 嗯， 那他这个几分让位子，他都有很多的身段的。 对对，这个艺术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哈。 对对对。 嗯，那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吕老师，25年以后再看你们曾经合作的这出戏，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嗯，那就可惜我还没看到。 哦，还没看到。 对对对对， 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哎、对对对， 那您赶快去看一下， 对对对， 去回味一下。 是是是，我一定要回味一下。 好好好， 我也曾想过， 嗯、 我而且一直觉得很遗憾，因为当时没有出这个碟片的时候，我也去搜罗过一些，但是觉得没有出，而且电视台也不放了。 对呀、 啊，我也觉得很遗憾。哎呀，我想好像20多年前演的王雨欣老师这索琳娜，哎呀，我也没留下个资料。我们这些人呢，也不是很善于，就是好像自己演什么东西都留资料，也不大这样子坐下，对吧？所以什么也没留下。那么这次呢，哎呀，我一听说出了碟片，我很高兴啊。 嗯， 也可以再重温一下当时的那种情景，是吧？ 真是。 哎，而且王云清老师那个艺术吧，也可以留下了一份资料，让我们再好好的欣赏。 嗯， 好好的学习的过程也是。 对，真是这个多么的珍贵呀、啊！啊，王一秋先生呢，已经故去有5年的时间了，快 啊， 差不多5年了。 嗯， 啊，好在他这个作品呢留下来了，我们心里还是挺欣慰的，是吧？ 嗯，对对对。 嗯嗯，好，吕老师，打扰您，您看这么长时间，您从上海打来电话，真是感谢您。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聊，好吗？ 好， 祝您身体健康。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 啊，再见。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吕老师呢一起呢聊了很多啊，聊了当年他们演出的那些情景。其实越聊，我越觉得这个资料是特别的珍贵哈。那么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将把里边的一些内容呢给大家放一放，听一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近期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呢又出版了一批珍贵的京剧 VCD。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介绍了张君秋先生和于振飞先生的1980年在上海演唱的《春秋配》。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呢向朋友们介绍其中的一份，这就是王银秋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演出的《锁麟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张继安先生，他是王先生的弟子啊。伴随着王先生这段唱，咱们就一起来交流一下。 哈哈哈 啊，刚才你也听到吕老师的那些话了啊。 对， 当时在81年的时候， 81年在上海， 哎，文革以后呢，首演《锁麟囊》，所以 应该说是 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盛况空前呐、啊。而且呢，这个张继安，我知道你作为这个王云秋先生的弟子啊，你都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看王云秋先生演过《锁麟囊》， 对， 所以这一次呢 ，VCD 的推出弥补了这个遗憾。 是是是， 嗯，应该说呢，也通过看这次VCD 的《锁麟囊》，也更加了解这个自己师傅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的范本了。 是是是， 啊， 刚才你看，就是你播那段就是四平调，他一出场的时候就引起了那么大的掌声。 嗯嗯， 因为先生跟我讲呢。那么出场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他的身份出来， 嗯 因为就把他的娇二气大小姐的这身份要一定要演出来， 嗯， 但是也不能够老一撅嘴啊，甩手笑，不能老这么做， 嗯， 都是从面部表情一层一层的来表现出来，加上刘冰坤老先生的那种梅香的绿叶配红花，所以得到刚才那种掌声的效果， 还真是哈。这看来是有理由的， 是是是， 嗯，对于这个王先生的艺术呢，应该说张杰，你还是有这个权利来说一些。 我挺有造化的，主要是先生跟我说了好多，平时聊天呢教我。你像这个，就刚你现在播这个背景音乐《春秋亭》， 嗯， 第一个字“春秋亭外风雨报”的“春”字，那么这是上口字。上口字呢，它为什么强调？就是要一定要上口。我说现在有的演员已经不上口了，就上成“春”。他说为什么要上口，他如果你不上口，你在轿子里头你使劲一喷口，一春字一出来，他说这个大小姐的身份一下就都没了， 嗯， 他说你后头唱的再好身份也没有了， 嗯嗯，你不是这 角色了，对，你不是觉得你是小家碧玉了，小气了， 嗯， 这角色你不是这个受过家庭教育的了，有点荒村，就是村妇的样子，他说这个就是不可取， 对， 这是他自己的见解。 张杰，我知道你虽然说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是你对于这个演唱是非常钻研的啊。 也不是， 你跟这个王秋先生学了多少年？ 我从93年开始跟他学习，一直学的2001年。 2001年 啊，也不是说老去，但是就是说有时间就去。 哟，那也有七八年的时间。 七八年的时间啊，原来有的时候聊聊天啊， 嗯， 哎，说说戏。 嗯 啊，有时候帮他写写稿子的时候，给那个《台湾申报》投稿嘛， 嗯， 好多我帮他写一写，他自己在润色去。 哦 啊，对， 不仅呢在艺术上呢，他给你很多的这个提携啊，帮助。那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呢，他对于你们这些所谓的票友也是特别的关照啊， 特别关照，而且要求也很严格， 很严格。 你像典型的来讲吧，春节的时候，我们来去的时候，作为就是说徒弟嘛，看望师傅，买一些礼物，这应该的。 嗯嗯。 但是他不同意，有一个学生给他就买了一大把香蕉。 嗯， 他说：“你看看，我就一个人，你给我买一把香蕉，我也吃不了。” 哦， 说你给我买它干嘛？我跟你们讲过几次了，不要买。那当时学生说：“过年了，给您买一份心意。” 嗯， 最后爷俩聊天嘛，也挺热闹的。走的时候，他就说：“把香蕉提溜着。” 嗯嗯嗯， 这香蕉，这个学生傻了，说：“干嘛呀？”说：“你肯定在我们家门口那小铺买的，给他退了去。” 哦， 到那以后就把那香蕉给退了，因为他跟人熟嘛，嗯，退了以后他就把钱就给那学生了，说以后你不要再给我买。 嗯， 你像每年逢年过节啊，像李佩红啊，有时候张火丁跟他学过戏嘛，学那个柳迎春阴白象， 嗯， 也给他买东西，他也讲下不为例， 嗯， 以后不要再买了，再买我不教你了。 嗯， 他做人很耿直， 很耿直。 有一次我对，有一次我跟他去看戏去嘛。就他觉得人太多，那会儿感冒，他特别害怕感冒，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说现在哪有卖这个口罩的？ 嗯， 哎，给我问懵了。我说哪卖口罩啊？商店好像没有了。后来我们那司机说，告诉说那药店卖口罩。 嗯， 正好路过白塔寺药店，我就给他买俩口罩，4块钱。我说给了他了。他问我多少钱呢？我说4块钱。他就掏出钱来要找我。哎，给我非得给我哥这4块钱。 嗯， 哎呦，我说不要了吧，您拿着吧。他说那不行，说因为是我让你买的，我一定要给你。他说我的师傅，他就指着程先生啊，他就跟我讲过，你兜里带着零钱，你跟票友出去不要吃票友， 嗯， 剃个头啊，洗个澡啊，要自个儿付钱，要抢着付，不要让票友给你付。他说我师傅对我的教诲，他说我终身不忘。所以王老师跟我这样呢，我对于我的教育也是很大的。 真是， 是， 他是严格按照他的师父的教导去做的。 哎，对对对对， 也许当时呢，可能王秋先生的那些做法呢，你们还觉得，哎呦，这个先生还挺个的， 是 啊，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挂不住自己都， 是挂不住脸。 但是现在想起来，哎呦，真是他个性的闪光啊！ 对呀， 现在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他虽然你看吧，他就是这样，但是他对别人很大方的。 嗯嗯， 他们家就是楼下有一个河南人啊，是炸油饼的。炸饼的一个表弟是他弟弟，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 嗯， 没有钱上， 嗯， 他一直资助这个孩子毕业了， 嗯， 资助了5年， 嗯， 这孩子， 哎呦，真是太有爱心了。 另外一个，他在宁夏经济团待过，有一次他就是来到你们台啊，北京就是广播电台，碰见那个一个老同志的儿子，说你爸爸现在怎么样啊？退休工资拿多少啊？ 聊聊天，他说你们家在哪儿住啊，有工夫我看看你爸爸去，给我写一地址。后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地址，他回家以后呢，过两天他给人家寄了1000块钱去。哎，他觉得在一起待的也很有感情，现在生活好像不是太富裕，但是他呢一个人嘛，所以他就给人寄1000块钱去。 哎，真是。哎，就是帮助了很多 需要帮助的人 啊，需要帮助的人。 是是是， 嗯， 对对对。 啊，这样咱们听几曲王先生的演唱好。 好。 啊，表弟，他家姓赵，表中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寒，无儿啼哭。 哦，闹了半天是为穷啊。不用说，把我小姐的嫁妆给他，就是把那锁麟囊给他，也够他吃一辈子的啦。 这是王英秋先生演唱的一段《春秋亭》。我虽然对于京剧不是特别内行啊，但是我特别爱听程派，而且极爱听这段《春秋亭》，真是太美了。我想呢，当时呢，王英秋先生已经都快60岁的人了，50多岁的人了，演出这么端庄秀丽啊，演得这么惟妙惟肖，真是令人非常的敬佩啊。那么说到王英秋先生的弟子啊，我们又电话连线了一位，他是李佩红。好，我们把电话接过来。李佩红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呢，你怀孕了，最近要生孩子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当时犹豫半天，是给你打电话呢还是不打，最后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打，因为王英秋先生对你是寄予厚望啊。 是 是不是？ 是 啊，当时他是给你是亲手指点，救了很多的戏，是不是？ 是。 嗯，你眼中的老师是什么样的，给我们简单说几句好不好？ 我的老师哈，因为打92年关老师去世以后，跟王先生相识的，也是关老师给我领进门的。然后呢，就从92年跟先生学了3年的戏，第一出戏呢，就学的《六月雪》。然后呢，是每天呢，我记得当时到北京来了半个月吧，每天上午去。上午说完戏呢，9点钟到，因为他王老这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时间观念很强，差一分钟迟到都不可以。 哦，那么严格。 对，开始是不习惯的啊。 嗯。 后来就觉得每次到家里都得提前那个3-4分钟、5分钟到家。 哦。 而且提前进门都不可以的，所以就说老师是又非常严谨的，教戏也是。 嗯， 一招一式啊，一字一腔是一丝不苟。 嗯， 但是他呢也经常对我这么说，虽然学程派呢不能死学，而要呢着重领悟程派的精神和方法，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挥。 是这样。 嗯， 所以打九二年呢，跟他学了三年以后，然后才拜的九五年拜的王老师。 嗯嗯， 拜师以后，这锁麟囊呢，是我拜师后学的。 哦， 王先生对我真是寄予厚望，我也真是觉得有这样老师，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非常的荣幸。 嗯嗯， 能够遇见这么好的老师，而且王老那时候身体还是很好的。 嗯， 他几乎呢是十天一趟天津。 哦，亲自到天津去教你。 打九二年。 嗯， 因为我跟他学完以后，就是十天一趟天津呢，在天津也不多待。 嗯， 顶多待三天，他也是为了给国家节省钱财嘛。 哦， 待时间长也没用。 嗯， 我把所有东西跟你说，然后靠你自己去领悟。 嗯， 然后再回北京。我记得跟老师那时候，真是那一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王先生离我们有快五年了，已经。 对对。 真想起来，心里还觉得历历在目。每次送老师到车站接老师， 嗯， 而且老师每次呢都是早晨一早六点起床， 嗯， 然后他坐八点多的车，坐地铁赶。所以让我非常的受感动。 嗯， 也就是说老师对我的那个一片的期望值特别高。 嗯嗯嗯， 所以我的压力也就是非常大。 是是，特别想做好，做出点成绩，是吧？ 是是是，因为老师要求的真是的，有时让学生也受不了。 嗯嗯， 老说老不用功。实际我觉得我有时候自己还是比较用，但是在他的眼里的你是不够用功的。 嗯，他可能觉得你呢还能更好。 对对，嗯，对，他就恨铁不成钢。 实际上呢，我知道李佩红呢这么几年呢确实也是努力很多，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我知道你前些时候跟郭宝昌你们一起拍《春闺梦》，是这个电视剧还是电影啊？ 电影 啊。哦，电影。 这是去年过了年，年末嘛。 嗯。 刚完成的， 完成了 一年时间拍起电影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真是，当时选中你来演这个《春闺梦》，你知道当时郭宝昌是怎么想的吗？ 郭导呀， 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不是我某个人，是郭导也好，我也好，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对经济事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嗯嗯， 是吧？拍电影，不管谁拍，可能他觉得看了我的戏嘛，到天津，我们当时把《春闺梦》的整个从头到尾全都编排下来。 嗯嗯， 因为这出戏，学这出戏的时候，那是唱这出戏，也就是我的师傅已经去世了。 哦。 在这之前呢，他也给我说了， 嗯， 后来也就光看他的录像啊， 就给你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哈。 对，我现在是非常的感激老师呢，就给我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对，我估计当时人家郭导选你呢，可能觉得你这个艺术很规矩， 一个是对人物的理解， 哎，对人物的理解也到位， 哎，有深度。 嗯嗯， 所以我觉得程王老师呢，这个锁麟囊他好在哪里，他就是一个演人物。 嗯嗯， 我觉得老前辈这一代老前辈哈，最珍贵的就是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年轻演员， 嗯， 演哪出戏好像都在演自己， 对， 一面人， 没从角色出发。 对，因为这一代的老前辈们，他们不管你演什么戏，什么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他每演一个都是没有一个人物的个性，所以我觉得这特别需要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好好的去揣摩。 嗯嗯，是 的，研究。 好，佩红啊，以后有机会呢，到我们节目当中，得等你生完小孩了。 快了， 咱们一起，就这两天了。哎呦，快别说了，我都害怕了。 没事没事， 好， 这十个月觉得挺幸福的， 是吗？ 要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真是真是要做母亲了。 对 啊，希望你们母子平安。 哎， 同时也希望你呢能够在程派艺术上呢更上一层楼，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好不好？ 谢谢。 嗯，好，谢谢你啊。 我也同时感谢特别关心我的那些观众们。 嗯嗯， 他们一直都在惦记着我。 对对， 说这么长时间不露面，他去哪儿了？ 嗯，是要生小孩了。 我当时说，是不是他转业不干这行了？他说好生活就不干了。 嗯嗯嗯。 所以在这呢， 也替我感谢这些关心我的人啊。 好的，嗯，你听见你的声音，大家也就心安了。好，谢谢你啊。 哎，谢谢。 好，再见。嗯，好了，你看刚才佩红呢也说了好多这个老师的对他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情景啊，真是令人非常的感动。 嗯、 自己跑到天津去教自己的弟子。 对， 你说说这样的师傅，这样的老师 挺少见的， 挺少见 的。对， 那么说到这个老师的艺术啊，应该说这个王英秋老师的艺术呢，还是他的态度非常严谨。对程砚秋先生，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近乎于这个崇拜啊，师傅怎么教呢，就怎么演，特别规矩。但是有人说呢，这可能也会同时意味着他一种拘谨，比如说台风呢不够洒脱呀，作为青衣来说呢不够大气啊等等。那你作为他的弟子，你怎么认为呢？ 实际上这是对他的一种误解。 嗯， 因为王先生跟我讲过，程先生跟他学的时候，程先生就说：“你学我不要死学。” 嗯， 因为程先生个子比较高，又比较胖，简单的来讲就是武家坡拿着篮子出来，那程先生不能放得太开了。 嗯， 那王先生学他的时候呢，王先生也是胳膊夹着这儿，提着个篮子， 那就不好看， 上来就不好看了。程先生说：“你的个子又瘦又小， 嗯， 你一定要把你的膀子打开打圆喽，这样你才美呢。” 嗯， 所以你学我不要死学我。另外程派的东西呢，不管是唱、坐、念，还有他的胡琴的伴奏，那都是圆的， 嗯， 棱角不是太分明， 嗯， 所以就是有一年，就是中央中国戏剧学院教授蔡英莲啊，教张派的，他要到台湾讲学，讲四大名旦，他就跟我们师傅去学，就是这个找球的朱楼看，就看球这一点， 嗯， 那师傅教了他一下午，师傅说这个手要抻出去是半个月亮，是圆的。那蔡英莲老师努力的练了半天啊，后来先生说：“那您还是回家好好练练得了。”因为这个张派可能就是不太讲在身上，给我感觉。 哦， 哎，对了，所以就是蔡英莲老师，反正累得够呛，那挺热的。 反正王老师也特别的认真， 特别认真，特别认真， 一丝不苟的劲儿。 因为他演就演人物，他跟我讲说：“你看啊，玉堂春有大人荣炳， 嗯， 六月雪有妈妈荣炳，那么锁麟囊有夫人荣炳。”都是荣炳，但是这三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他说那就是说你这个锁麟囊夫人荣炳的时候，他刚犯了错误，夫人说到楼下领责，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夫人问他答话的时候呢，他夫人荣炳的时候很轻的，不是很长的拖腔，哎，他胆战心惊。 嗯嗯。 妈妈荣炳呢，就是进婆子打完他了，是吧，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妈妈我听听，他感觉到有人要听他讲他的冤了，这样呢，他这个妈妈荣炳的时候呢，要比这个，薛湘灵要拖得长一点。 嗯嗯嗯。 但是这个苏三说多天大人荣炳，那么苏三是妓女，他什么都见过，吃过见过，所以他到这个公堂上认为是自己呢，是最后的申诉的时候，那他就无所顾忌，所以他说如果你有气力的话，那么。都天大人荣炳的话，那你有多长你就去喊去。 嗯， 所以他是这么理解的。 嗯、 现在的演员都是为了叫好，都一味的在那儿没见没完的在那儿 啊，就追求这个舞台效果， 对，追求这个 剧场 效果。对对对、嗯。 所以看来这个王一秋先生他的唱腔也好，他的这个表演也好，实际上是有很讲究的， 非常讲究。 他是有自己的理解在进行， 有自己的理解。对， 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想王先生呢，他可能还是有自己的道理的。是不 是，尤其是唱得上、 嗯、 您听他唱得非常秀气、 嗯、 他跟我讲程派是表现妇女的角色， 嗯， 你不能大粗嗓子在那儿老出喉音， 嗯， 他有一点点就够了， 嗯， 我记得我学六月雪的时候啊，还跟一个学员一块学，他说你们俩谁会唱忽听得还窦娥愁锁眉上， 嗯， 后来那个朋友说我会唱，他说那你唱吧，刚唱两句你别唱了，你唱的都不对呀、啊、 哦， 不秀气呀、啊啊 ，好，这个您这么一说，我真是今天也是受益匪浅。我老觉得程派就是那个比较粗啊，然后呢有一二个喉音， 那都是误解 了，够味儿啊， 那都是误解。 看来还得从角色出发。 是是是， 嗯， 是， 嗯，好了，听众朋友，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本来聊的还挺好，但是也只有在这里打断了。啊、我们今天呢一起呢向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呢推出的一批 VCD 当中的这个王英秋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上海演出的锁麟囊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现在听到的就是王先生演唱的 的锁麟囊当中的一霎时。那么伴随着这个唱段呢，我们今天的演沙龙到这里就结束了。张杰最后向听众朋友说点什么吧。 程派艺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现在喜欢程派人特别多，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在学习程派的时候呢能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程派。就是因为现在外头的这些程派唱的就是都是嗓音靠后，喉音太多，这样就不好看不好听，不好听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跟这个北京文艺台长期的合作使大家能够进一步提高。谢谢大家。 好，反正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啊，咱们也希望这个百花齐放，最后的这个品评的结果还是靠我们的听众，靠我们的观众啊。好，最后呢我们伴随着这个唱段呢一起来这个怀念我们的万英秋先生吧。也希望他的这个艺术呢能够在你们的这些弟子啊这个表演下能够流传下去，好不好？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沈小昌编辑，周杰主持的。 妈，我整个

Thank you.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长生殿哭相》。 苦恨呐，尘缘里呼 What?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窦娥冤·斩娥》。 Yeah!